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关于受害者情节，就是我们每个人常常在面临一些挑战冲击，以及我们不喜欢面对的人事物的时候呢，我们立刻就会陷入一种受害者的情节。其实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小时候呢，我们本来就是软弱无力的，本来就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啊。当时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那些不好的事情，都应该去责怪我们的照顾者，他们没有把我们照顾好。这是小时候的情况，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哟，我们有能力去照顾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去照顾从前没有把我们照顾好的人，不管他们是你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但是因为我们承袭了小时候的习惯，还是不自觉地喜欢做一个受害者。受害者会怎么样呢？我们会不断地去责怪别人，不断觉得自己很可怜，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其实啊，真正受害者的内在是非常非常自责的，他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是自己不好才遭来这些虐待的。所以说，我们要先看到自己有这样的受害者的情节，然后才能够走出这个情节，才会累积更多的内在力量。那么怎么样才能从这个受害者的情节当中走出来呢？首先就是要去看到自己有这样的情节。有些人啊，当他遇到挫折、纠纷、冲突的时候，从来没有检讨自己，他总是觉得都是别人的错，都是情势造成的。即使他知道是自己的错，承认说哦，我可能自卑啊，不够成熟啊，诶，可是我的自卑不成熟也不是我的错啊，这是小时候我父母怎样怎么样，我才会有这样自卑的感受，才会有不配得的感受。那这就是没有为自己负起责任来。像我呢，碰到冲突的时候，碰到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我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情绪反应，也会责怪对方，觉得对方怎么这么不讲理啊，这么幼稚啊，不成熟啊，不能承担责任啊，不体贴啊，这么算计，这么不细心啊，反正很多很多这种名词啊，我都会往对方身上贴。可是在这个冲突之后呢，我始终都会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好，面对这样的冲突，我下次怎么样可以避免它呢？避免冲突并不是说去避开这样的人，因为世界上的人你是避不开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你避不开。真正有效的是，我下次面对同样状况的时候，怎么样让我自己更有力量去面对，所以我不会成为一个受害者呢？当我每次遭受挫折、遭受痛苦的时候，他们都成为我成长的燃料。因为当我把自己的情绪宣泄了以后，比方说该骂的就去骂，该生气的就去生气，该去抱怨投诉的就去，但是完事之后，我永远永远都会检讨自己，是我哪里不够强大，或是我应对的方式不对，我太着急了，我没有耐心，我太去催促人家了，或是我太是急于想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或是我有一个贪念在这里才会这样的。或者根本就是哎呀，我就是需要对方认可我呀，我就是需要他喜欢我，希望他为我付出，能够体贴细心，可是竟然他都没有想到这些，都没有做到。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会把责任放到自己身上，去看看我这方面怎么样在将来能够做得更好，怎么样能够成长，怎么样让我的这些心理需要能够自己在生活当中去寻求满足，而不是依靠别人来满足我。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星期之内能够在生活当中去看看自己这个受害情节。受害者情节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你在责怪别人了。我不是叫你不要责怪别人哦，我说了我也会责怪别人，没问题的。你责怪别人的时候呢，当下其实要有一个警讯说 OK， 受害者出来了，我在责怪别人了，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把对方责怪一顿以后，也许你骂了他，也许你跟别人投诉他，甚至做了一些事情报复他，没有问题。但是做完以后啊，你永远要安静下来，看着自己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呢？如果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话，那个人他会跟我一样的反应吗？他会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吗？我下次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呢？我内在有什么缺失，需要我自己去修正？有什么应对方式，更好的应对方式，我可以改变呢？亲爱的，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幸福，都想要快乐，可是没有一个人想要改变呢。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在行为上、观念上、思想上做出一些改变，才能够让自己从不喜欢的状况改变成喜欢的状况，也就是说，从冲突的、悲苦的、痛苦的、哀伤的、不愉快的情境转变到幸福的、喜悦的、正向的情境。这一定需要我们自己做出改变，而不是我们做一些行为去改变别人或是去修正事情。所以在接下来的音乐当中，我希望大家能够安心地静下来，去看一下我们在生命当中什么时候在做受害者，在这个受害者情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承担起我们该负的责任，这样最终你就能够走出受害者的情节。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可能先要从很多小事上面开始慢慢的累积，累积你的功力，加强你为事情承担责任的能力。那么终有一日，你就发现在你身上的枷锁都已经脱落了。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